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微微精力充沛的斜杠青年，从事过人力资源、模特、造型师、专栏撰稿人、编辑、瑜伽教练和营养师等多种职业。因为曾受抑郁症困扰而进行有关运动营养、身心平衡、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前沿探索，创办自己的健康生活美学实验室以及巧克力品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微微。微微，你做的那些课程啊、讲座呀，都是涉及到怎么更健康的生活、更充满美感的生活，这个我们都理解啊。但是你突然又开始做巧克力，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对吧？在我们看来，要减肥、要调整身体，巧克力要少吃。 看，这个是为什么要做巧克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是特别有争议的话题。 对呀、啊，它到底是健康的还是肥胖的始作俑者？这个东西现在好像还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呢。 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想做巧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它，就是 因为它有 争议 性，是吗？ 但是这个争议性的原因是来自于大家对它的这个认知不足的情况而造成了这个争议性。 那你们的认知里头巧克力是什么样的？ 巧克力应该是 superfood 之首，就是超级食物之首。 可以随便吃吗？ 它的那个抗氧化物的这个单位含量其实要比红酒高得多得多的。 嗯， 但我们现在 它甜呢？它是甜食啊，甜食不是有损健康的吗？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主要是因为被了巧克力大工业所迫害的一代，那这些其实都是巧克力发展到大工业时代的一些产品。 嗯， 那这个产品确实是有挺大的问题，就我们它都不能叫做巧克力，因为它就是 它的配料第一位是糖， 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些转化脂肪和糖。 嗯， 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巧克力。那我们说巧克力其实真的是从这个卡扣这个可可的这个果实、我们通过这个可可的果实把它晒干，然后让它那个进行烘烤研磨，可能加入一部分的糖，你也可能不加入糖，你要能吃100%的话你就不加入糖、然后这样是形成的这种食物，或者你直接吃巧克力的果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说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就是健康是一个方面，就是健康且美味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balance。 所以我觉得巧克力这件事儿特别好，特别有争议。本来巧克力它是特别有健康的食物，但大家觉得它特别不健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帮他正身一下。因为你看现在咖啡大家都会觉得咖啡特别好了、早几年大家觉得咖啡这东西特别不好， 上瘾， 还有人说致癌，还有人说上瘾，所有上瘾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对，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量的问题。 你的这个概念是不是要跟很多人解释很多次？ 对， 会不会通常都会有我这样的疑问？ 会，但是这样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做这个产品，然后包括我们出席活动，然后我们发现确实比如说欧洲人的话，他确实不会觉得巧克力是不好的东西，他会觉得巧克力特别健康，他也觉得他每天要吃一点对他心脏好。而欧洲人对巧克力的消耗量特别特别的大、那就是大概一年需要有几百公斤左右吧，像中国人大概可能几公斤，而且可能消耗的还不是巧克力，可能还是那个伪巧克力的东西。 嗯，那你们做的就是这种纯巧克力？ 我们绝对不用任何的代可可脂。 嗯， 而且 你每天吃巧克力吗？ 每天吃 啊、那我就放心了。 而且巧克力 现在这么苗条。 对，而且巧克力我特别想做它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 怎么讲？ 就是我们刚才不在谈论到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有抑郁症吗？除了我运动疗法之外，其实我还尝试了营养疗法。 就还是在我的饮食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我也当时也有查到文献，因为巧克力对抗抑郁特别有帮助。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家里边，因为我婶婶是印尼华侨、 啊、 所以我们家喝咖啡特别早，所以我特别能接受苦味的东西。 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吃那个高可可含量的巧克力、 嗯、 大概什么90%啊什么那些，就吃那个、我吃完就觉得特开心，它确实有这个效果。 哦、嗯、哦，你这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对 啊， 而且它会让你特别有能量。 嗯， 在让你去那个比如在长时间运动的时候会帮助你持久功能。 嗯，所以呢、嗯、你现在的日常是一边教课， 嗯哼， 嗯，健康生活方面的指导的这些内容， 嗯哼，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做这个巧克力， 嗯哼， 然后剩下的时间还得去跑跑马拉松啊，什么探探险呐、啊，四处去看一看啊，转转世界呀。 对对，现在因为现在是比较忙，所以我感觉为什么我现在跑马拉松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比较有效率。你在一天之内跑了40多公里，大概这一个城市的很多地方你也看到了，所以我基本上是以那个城市观光型的方式去跑马拉松。 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 我第一个全马其实是2015年才开始跑第一个全马。 怎么想起来的？ 一直很想跑，原因是因为那个，我2014年受了一次比较重的伤。 你怎么老受伤啊？ 因为喜欢探险。 那就在安全的地方多待待呗，不行，就一定要去探险，要不然觉得人生无趣。 是的。 宁可受伤，在所不惜。 对，就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受伤是我每一次成长。你可能对这个损伤康复这件事情又了一个新的提 高。你是拿自己在做实验吗？ 当然我也不想受伤。但是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反思。 嗯， 因为我每一次受伤其实都是在自己的精力不够集中的时候才会受伤、 啊、 或者在你的力量已经超过你预想的一个范围，就是你对自己有太多的高估的时候你才会受伤、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反思。 嗯， 我现在也学会了，就是不要那个对自己太高估我自己的能量。当然我希望可能影响全世界的人，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受了伤以后应该好好歇着呀。你是受了伤以后要去跑马拉松，也还是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受伤对我来讲就是我是用突破自己的方式去庆祝自己这个损伤康复。 好吧，这个逻辑。 当然因为自己对这方面训练也有比较多的研究，而且我一直也很喜欢跑步嘛、嗯、 当时跑步是不是也是你抗抑郁的方式之一？ 是是，因为跑步本身、哦、尤其长跑，但是我们说3公里的话可能没什么感受、嗯、就是所有跑步的人他都有这个感受，你会有一个阶段你会感觉自己跑到了一种胶质的境界。 嗯， 什么叫胶质的境界？就是你会觉得你可能外界的这个变化对你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影响了。 嗯， 你会觉得那个时候你会特别的有点像你潜水一样、 嗯、 能像你潜到了海底一样，你会觉得外界的变化对你来讲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况， 外面都不存在了。 对，你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像是冥想的境界吧。 嗯， 极限之前吧，在你还没有那么痛苦的时候你会到那个状态、嗯、但当你到了极限的那个时候你又特别痛苦了，那个时候是一个跟身体特别大竞争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你每天哈还真是挺忙到的。 所以我那个早上起得早嘛。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早上大概夏天的时候5:30左右起床， 嗯， 然后冬天的话大概6:30左右起床，因为早上的这个时间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做什么都是最有效率的，你运动也是最有效率的，然后你做公司的事情也是最有效率的，你做文案上的事情也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我比较珍惜的就是大概所有人还没有醒，还没投入工作的这大概这3个小时的时间， 嗯， 然后包括这个时候我还需要给我先生准备早餐， 嗯、 然后因为早上的这一顿饭我觉得特别重要，也是可能我们唯一能够两个人一起分享。 你学营养的吗？ 嗯、对对， 那是应该的。发挥你的专长，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吃早餐，开始一天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微微，精力充沛的斜杠青年，从事过人力资源、模特、造型师、专栏撰稿人、编辑、瑜伽教练和营养师等多种职业。因为曾受抑郁症困扰而进行有关运动营养、身心平衡、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前沿探索，创办自己的健康生活美学实验室以及巧克力品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微微。你现在的公司团队有多少？不会是你自己一个人又教课 有研发产品，然后有做文案，做推广。 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但是因为有我先生公司作为我们的那个免费 agency， 对，有先生拖着， 对，所以有很多那个无形的人员的支持。 你就老免费用人家的资源 是 吧？ 是的，是的。 所以还好，就自己这一块基本上自己说了算。也不用太多管理团队啊， 也没有，我们其实也还有，也会有其他的合伙人，也不是完全无约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成功还是需要那个在约束中成长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有那个有一些脑洞的不切实际的一些事情，所以我 天马行空， 对，我需要有人能够把我拉回到比较实际的层面上。 你负责天马行空的来想象，然后大家一起负责把这个好的想法落地，有一些太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的把它踢掉， 它可以成为一个那个长久的目标，这个还是好的方向，但可能是现在落地有点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保留它，然后我们先去做比较实际的部分。所以像一些产品的这个研发的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还有包括整个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的一些基础文字的方面的这些调性，还有包括基础文字方面的这些科学性的把控也是由我来负责的。 我觉得产品宣讲也应该你来负责。 是还有包括就是 因为口才很好， 出席活动的时候比如做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实验室嘛，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传播的属性，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做品鉴会，定期的做一些健康的课程，宣讲方面还是由我来负责的。 作为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行业叫健康生活美学，对这个健康生活美学你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概念其实确实是比较抽象，而且我 这几年来说哈，生活美学是一个用的比较多的概念。大概从前两年开始，这个生活美学各种工作室也是出来了挺多的，方方面面的。那么大家可能理解的生活美学更多的是茶茶花啊，什么学学茶艺啊，咖啡呀、然后做做烘焙啊，就是提高生活品质，更多审美来面对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你要加了一个健康这个概念进去，那么融合在一起，你理解的健康生活美学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所有生活品质的提高源自于你人这个主体。我觉得首先你要先提高你自己的生命的质量，你先提高你的这个身心的健康程度，其实你才能够享受那些生活上的这些美感。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是在一个抑郁症的状况，再美的那束花你可能也会把它给摔掉。 这个你太有说服力了。 对，所以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可能是放在一切之前的。但生活美学这件事情我非常喜欢，让你的生活中充满各种美好，然后让你的这个生活品质提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都是向往的。那我觉得首先是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魄，或者是你只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欣赏这些美感，而能够不扭曲的欣赏这个美感。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美学的这个词的提出，其实也是源自于很多这个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家其实很容易有这个偏执的。我其实之前没有非常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但是后来我看了他一本书，就是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谈些什么这本书之后，我再反过去看他的一些作品，我会变得非常喜欢他。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整个他的写作的路径和他整个的生活的方式了。他是说自己的艺术生涯他希望是一个健康的艺术家，所以他每天至少要先跑10公里之后，可能才开始他的创作，而他给自己的这个创作要求就是非常集中的创作，每天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去观察生活。那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然后我看完他这个书之后，然后正好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室成立的那个时候，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观点也能够用在这里，就是我希望就是在现在一个特别特别忙碌的一个社会形态下，就大家能够先从观察自己，先让自己变得健康，变得美好，然后再慢慢的去改善你的整个生活。 所以你不光是自己在践行这个健康生活美学，还把你的先生也拉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我当时特别希望他那个进入这个体系，一个是因为我是觉得他是有特别多对自己这个生活有要求的人。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工作的怎么说呢，工作的性质， 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就是他每天可能他就重复不停的这个熬夜加班加班熬夜熬夜加班加班熬夜，然而他还是很想那个体会生活之美，但真是精力和身体又感觉有点不允许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现在社会的常态，尤其是中年的男性，他有很大的事业的压力，很多人都是这种一脑袋就扎在工作里头，基本上没有享受生活的时间，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 我感觉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的问题，不是说所有行业都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是在广告行业，然后这个行业 对 大家可能都对这个共同的认知都是这样的。 嗯， 但是首先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能够影响他， 嗯， 他能够影响他的整个他的公司，然后乃至之后能够影响整个的行业， 嗯， 就是因为他们是要进行创作的，我觉得创作，你让创作美好的东西的时候，首先你自己得先美好。对，所以我希望可能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慢慢渗透吧。 嗯，你现在听你的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改善。 那你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哈。 嗯哼，是这样的，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永远都停不下来，因为工作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占用你生活中最长的时间的部分。 嗯。 我觉得我们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给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价值感和快乐感，所以既然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需要那个快乐的这个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所以价值感和快乐感是首要的，而不是工作是首要的，工作只是手段之一。 对， 所以要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抓住，核心抓住。 是的。 嗯， 但是工作这个手段也很重要。 对呀，你没有手段， 你 达不到 你 那个价值感。是的，嗯，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智慧。 嗯哼， 嗯，所以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况很满意吗？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特别满意的时候。 嗯，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那个危机感的人，或者是有那个不安全感比较重的人。 嗯， 对。然后我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做好了，做的差不多了，然后马上就想着能不能长久，我要不要再开发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东西，我要更进一步，或者说我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说永远有一个前面还有个目标在，就不会说守好这个摊子就很满足的人，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感觉特别有满足感。 嗯，所以在不断的寻找， 嗯哼， 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验过程当中， 不断的学习吧，应该也是。 嗯，那也是一种状态哈，起码能够保持活力。因为学习当中老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 对， 它会有活力。 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感觉我特别有活力，你觉得我很大的精力。 嗯， 但我其实自己对自己特别多的了解，因为我不属于那个特别有精力的人，就我的精力是有局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做的事情的本身的有趣的程度或者挑战的程度会让我那个容易有活力。 所以一定要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怎么说呢，其实顺风顺水也挺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件事情做的实在太不顺风顺水的话，你可能也会怀疑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有一个度，就是他既是他有足够的挑战性，有足够的趣味性。 嗯， 然后首先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还要对那个对健康这件事情是有益处的。 嗯， 对我自己有益处，对我周围的人有益处，对我可以就是传播给的人有益处，这件事情我可能才会去做它。如果这件事情你对自己没有益处，比如我做件事情是在浪费和消耗自己的能量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做了。 嗯，但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他觉知不到。 嗯哼， 他就觉得大家都这么做着，我就这么做呗。 嗯哼， 也挺好。 嗯哼，所以我们很想做这个实验室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传播方式，无论课程也好，无论是文章也好，无论是我们的产品也好，还是想跟大家有一个对话，就是说我们是希望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然后发现我们的这种用心之处，是希望你能够再去反思你自己的人生。就其中有一次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说你让这个生活稍微的慢下来之后，你的味蕾才能够返回。 嗯， 我们可能做的这个巧克力的产品做的，其实大家感觉这个你这个仪式感有点太强了，一层又一层这个盒子，然后各种小细节。我说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可能慢慢的把它剥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东西， 嗯， 你不会随便撕了它，然后随便碎块那种感觉，就是我们 每剥开一层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 是我们说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你去好好的去体验它，去品味它。就像你可能你对你今天的生活一样，就我觉得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一件礼物，其实你都是应该好好的去体验它。你早上起床的这一刻到你今天你要睡觉的这一刻，其实每一天我觉得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都很珍贵。你今天过去的话绝对不会有一个重复了。 嗯，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些深刻的领悟是跟你得过抑郁症有关系的，你知道那种难受的状态是怎样的，那种无助的状态，那种控制不住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才会更珍惜一种健康的状态。 对对，包括其实除了抑郁症之前，因为我小时候还病了四年， 嗯， 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有四年基本上都没有怎么上过课，就是我一直都在一个发烧的状态， 所 以人，所 以你这么看重健康， 对，所以人每天都是云里雾里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真的没有健康之后，你没有一切，你没有生活，你没有办法去说生活品质这些事情，你根本不会想。 嗯， 就我每天早上能起来，然后能今天不发烧，我今天能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上学，我觉得那就已经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了。但我觉得我有四年都基本上没有办法来享受一般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来讲也是一个可能从儿时来讲就是一个种子吧。 嗯， 然后再到了你可能成年之后又碰上抑郁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给你的这个人生种下的这种种子。所以现在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我们还都是基于你的身心健康的出发为考虑的。 嗯， 就是我觉得无论世界怎么变，就世界的变化有多大，世界有多快，我觉得你的健康、你的身体、你的思想还是你自己的，还是要由你自己去把控的。就是你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是跟着外界来走，就是你要作为自己的主人去把控这一切。 嗯，还真是哈，老天爷在身体和心灵上都给了你历练的机会。 应该可以算 是 这么说吧。 你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啊，那好，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做你的这个实验室，嗯，做你的项目，做老师也好，做产品也好，这么长时间特别有成就感的一次。 对，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能有成就感的一个人，就是我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是我在做这个品牌的第一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个751的那个设计周， 嗯， 然后当时要给我一个讲题，就是这个讲题呢是希望跟艺术相关的，我的选题是用品味科学的指导来设计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巧克力的风味， 嗯， 因为我理科学生出身， 嗯， 就我会希望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个根基的，虽然我觉得我的人是一个思维比较，怎么说呢，脑洞比较大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要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想法，其实它都是要给它找到一个科学的体系。 嗯， 因为有了这个体系之后，我才能够不断的去发挥，我才能够有一个根基型的这种发挥的方式，这样的话能够让它促使它不断的成长。那正好因为我之前学过这个品味科学，就是如何你的舌苔是如何去尝到这些风味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食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体舌苔能够尝到的这个风味上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平衡的，因为这是一个品鉴学科，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分享，而且又是用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我觉得这是在我做着公司的第一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件事。 嗯， 就我把它已经上升成了一个那个科学理念了。我做这个产品不是我脑门子一热做出来的，我是在建立在一个很有根基，然后很有这个艺术价值的这个一个科学的一个体系上来做 的 这件事情。 我做的不是一个产品而已。 对对对。 我做的是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 对对。 好，理解了。嗯，这个东西会让你特别有成就感。 嗯。 嗯， 所以可能我觉得我再选择一次人生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进实验室。 嗯， 对，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去做研究和做实验的。